在下小神机原著， 猫耳 FM 独播， 南烟落秋制作， 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 交易沦陷，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好无耻，我去，好无耻。 来，三二一，欢迎收， 欢 迎 收 听。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交易沦陷的主创 FT， 我是主持人秋秋，也是这部剧的导演。下面我们欢迎这部剧的监制、统筹和编剧小洛老师。 好， 还有我们的后期顾以安。 大家好。 后期监制长安。 Hello， 大家好。 以及旁白的沈听青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首先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这一部剧的监制、统筹、编剧老师小洛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洛。 Hello， 然后我们这边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小洛老师，谈谈是怎么跟交易沦陷产生交集的。 最开始跟制作人聊合作的时候，交易沦陷是两本书选一本，我久仰大名，因为确实这个书算比较出名的，但是我因为当时已经金盆洗手，自诩不去看花式文，所以我说我就跟制作人说，我这边需要把两本书都看一下，然后才能给答复。然后我们团队就都去看了一下，结果交易沦陷全票通过。我们 英雄所见略同， 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猎奇，也不是因为他难，就是确实是被许绍庆和安林两个人的感情给感动到了。 对，这个我可以举手支持，因为当时发给我的时候，我也是本来只是说看一眼，然后没有想到连夜就给他看完了，这一眼就到了结束。 我连看了三遍，我真的连看了三遍，然后我就开始改编了几个名场面，然后发给制作人，然后说这么改可以吗？然后他说啊，你们已经确定了吗？我说我们全票通过了，我们就先交易沦陷了。 那当时就是我们确定这部剧之后，试音大概是哪一些片段，我们方便说一下吗？ 这个有什么不方便的，就是许绍庆暗里初见，许绍庆孔雀开屏，然后许绍庆我也爱你，我爱你，我也爱你。 好，我也爱你。 安里跟我也爱你，安里和周小云坦白说啊，我喜欢许绍庆的那一段，然后这一段的话也是周小云试音的片段。再就是许绍庆王江桥嘛，这个懂得都懂，全书最喜欢的场景之一。 对，看到试音片段就已经知道你想当这个编剧了。试音片段是整个流程顺下来的。那当时 我没有，因为确实很喜欢，我想早一点听到嘛，听到我心中天选安里和天选许绍庆，所以私心，这是私心。 那当时刘明月老师和贾诩老师教过来的试音 demo 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让你 对，我觉得明月老师的戏感真的很好，我听到的时候就说，他说我也爱你的时候，我说我也爱死你了。因为 矜持点啊， 没有，第一次给的时候可能介绍的不是那么就是详尽，所以给到的稍微有一点瘦，就是年龄感可能不够沧桑，所以我们后续又改了，就是跟许绍庆在对着哭的那儿，以为老许被气死的那段嘛，然后给到明月老师，结果很快他又给了我第二版的迟疑啊，这一段真的特别好，就是你们在剧里应该也都听到了这一段，就是天选安利，我当时真的就觉得这是天选安利。许绍卿的话就是贾诩的那个试音，就是怎么说发火的样子，还有那种就是稍微带一点渣，然后又很自信的那种总裁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我说我觉得这一对可以。当时制作人还担心说他们俩没有 CP 感或者是怎么样，我说不会啊，我说虽然他们两个没有合作过主义，但是他们真的很适合这两个角色。你看现在，你看大家都 但是怎么想到让暖度老师来录这个旁白的呢？就是怎么想到去哎，暖度老师来试试？ 这个是啊，因为我之前跟暖度老师有过一次合作，是一个广播剧，它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骚、有一点点贱的那种宫。哎，我看这个文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不能用常规的那种旁白，就是一本正经的像说书人一样把它读下来顺下来。那我们做这个肯定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暖度老师是属于比较放得开的那一种。但是虽然我私心就是他了，那我也不能说啊就是你了，那我们要试音的嘛。然后我还找了那个比较正派的那种声音，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种特别好听的声音，还有制作人说要不要加个女旁白，我们试了好几版。但是我觉得只要暖度在里面就是他，所以 天选旁白太白了。 对，制作人当时说啊、哦、我觉得ND 这个声音可以，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感觉。你看 ND 不就是暖度吗？我们盲选的，我们都没有告诉他是谁，所以所以就是确实很合适啊，你看零差评旁白。 对，我当时在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有声小说的话做的太多，其实大家也听得比较疲，而且这本它的内容上也不是说像我们在一些平台上听到的有声小说那么的怎么说呢，总之它是一个需要灵魂或旁白去调整这个顺序的，因为他的这个角色的切换呀，大家的视角呀，都是需要一个不同的一个维度的。特别是大家都是男生在去录制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去怎么做到把三个男生的角色都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开，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很棒。 真的很棒。 那在制作过程中跟几位老师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吗？比如说在联系他们录制这个角色呀，或者说跟他们聊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是来自花式的书。 哦，那我哎呀我说了不会被明月老师打吗？就是找他的时候我说这个小说很火，是花式 top one， 然后当时收藏已经120,000了。我说这个就是，而且我说安理这个人的就是人设和就比较有魅力嘛，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安理。然后他就说了一下可以试音嘛，然后我就试音，然后就定了。就是后来明月老师就是来棚里给我们签名的时候，他说这个书怎么这么你当时找我的时候也没有说这是个文啊。我说老师你可以看聊天记录，我找你说的时候我说那是花式 top one 收藏量最高的，他说我只看到了 top one， 我又不知道花式是什么。然后他跟我说 我知道， 上有老下有小。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两个就跟两个大忽悠似的，你跟他说我当时已经跟你讲过了，然后我跟他说这本书虽然是有那个成分在里边，但是它的剧情非常好，你录到现在就是是吧已经有那个感觉了。然后明明老师想了一下自己录制的过程啊，对，他这个人确实很有魅力，很吸引我。然后明月老师又坚定了自己继续录。 对，而且第20多集的时候，就是小电影的那一次，他跟我说，他给我发那个流泪猫猫头，然后说啊，小洛老师，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我录不下去了，真的。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说后面安理是什么样的人，后面安理怎么样，然后他说好吧，然后他说他缓缓，然后过了几天他又交过音来了。我们就说你看最开始安理是被迫营业的直男，明月老师也是、就是哎呀感觉自己被忽悠了一样，然后其实到后来明月老师交音就比较积极了，而且基本上都不怎么用反的，就是 它好多地方就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在我们有些地方就是在改编的时候可能想到的是这一层，然后人家录出来哦，还有这还可以这个样子，哦，不愧是 就是当时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声展发出去的时候，我有去看一些评论，但是我还是比较坚定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明月老师是非常适合安理这个角色的。因为跟明月老师其实之前有过合作，然后见到明月老师的时候，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在我们在表演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会带一些自身的成分在里边，然后明月老师给我的一些观感呀，或者说他的一个包括说在接这部剧，我觉得很多地方跟角色是有一定的重合度的。而且我也不希望说就是安理的年纪在那边，可能就需要找一个符合这个年纪的传统意义上的一个30岁啊，或者说可能偏书音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是觉得其实30岁，我们身边30岁的人的声音其实很多变，他有的很老年化，有的很幼态，我们不应该去局限这个东西。再一个就是角色的一个表现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声音的表现是最重要的。我们作为说去录制这种东西的话，更应该的是把角色给演活，这样就是做到了一个成功。只是说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啊，这个老套的说法所以说大家的感觉就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就是团队大家都是非常的认可我们几位老师的表演， 哎，就这么说吧。你要是听了声展说他不合适就没往后听的，这是你的损失。好，看大家夸角色贴或者不贴是什么心情。我跟你说，我就是这个心情。 不听是你的损失是吗？ 对，这他就是天选安理，天选许少卿，天选旁白，在我心里这就是最完美的三人组，缺了哪个他都不是交易沦陷多人有声剧。所以你要说不贴你就默默的说不贴，你可以不听我没有关系，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合适。 对，还是很感激能够听到最后的观众朋友，和很感激能够喜欢这部剧的朋友。好。我们来下一组。好，我们接下来是旁白审听青书老师，欢迎青书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书。 好，我们也是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青书老师，想给暖度老师的摄像头打几分呢？ 我个人来看的话，就如果满分是100分，我给老师打120。 那20是什么？附加分吗？ 20是附加分。 那当时就是听到旁白老师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第一个感觉其实是有一点不习惯的，因为确实一开始听他和平时我们听的一些平台上的有声小说的风格确实不太一样。然后我个人也觉得速度有点快，因为这个我觉得听众朋友们跟我是一样的感受。有看前几集评论，好多都是说旁白老师的速度有点快，但是听到后面真的好香啊。听到后面就真觉得旁白老师、暖度老师，我的神，你是我的神。 已经被圈粉了是吗？ 对。 那当时就是圈粉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接到就是来做这个旁白审听的呢？ 哎，说到这个真的就很难过。因为旁白审听呢，导演没空，编剧太忙，我是被拉来做鼓励的。 你突然被扣屎盆了。 不行，你冤枉我。你明明很 享受的，我可没有冤枉你们。 你明明很享受的。你 对，我现在也要澄清， 我是很享受了。 我也要澄清，因为当时已经跟旁白老师敲定了就是一个风格，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说不要设限，不要说哎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因为旁白他真的就是一顺溜下来的，然后我们不要去做太多的一个设限，除非说他意思表达不对。但是我们暖度老师哎完全完美演绎。 我可以说我为什么选青书，是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是他比较细致比较细心的那种，比较适合就是纠这些字音错音的这种错误。就是他平时他就经常给我找错别字， 我很适合挑 你跟我，我可没有。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青树老师合适这个工作？因为他是个杠精。 哎呀，被发现本质了，真的是。 嗯，那我们可以 会鸡蛋里挑骨头。 发现了，那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旁白审听的日常工作吧。 日常工作。那其实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审暖度老师的旁白，这是直观的意思。那其实对于暖度老师的旁白，我真的觉得就后面听着真的很香，因为老师的所有的情绪啊那些都是顺下来。其实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审一下老师的，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点口齿不清，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一些生僻字会去纠一下，然后偶尔揪一下，偶尔调一下老师的那个节奏，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听得我喘不上气儿，我就会稍微的调一下，但是大部分都是跟着暖度老师自己的节奏走，因为确实真的很不错。有一些地方听得我，就是那些运动进行时的那些， 啊， 听 得我觉得，一下例子，哪些地方你在听的时候，因为你是第一个听到旁白声音的。 那可太多了。不仅是运动进行时，就是包括就是互相告白的那一段，真的听着就是跟着旁白老师的那个感觉，你能带入那个情境，就是你会真的觉得该委屈的时候委屈，很温暖的时候真的很温暖，但是下一秒呢，有的时候又真的会一秒爆笑。 对，其实 很好玩。 相较于说是摄像头，其实我觉得暖度老师更像是一个画手，他在去勾勒和描绘各个场景。当然我们画手的基调是我们小神鸡太太的这个基调。对，我当时还跟那个监制老师说，我就是每一次看到大家都在夸这本小说呀和这部有声剧的时候，我就说太太就像游戏里边的水晶基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吧，因为有它，所以我们才能够很荣幸的去能够参演，不是参演，就是能够参与这部剧。对， 就是锦上添花嘛，前提就是有一个好的作品，我们才能在这个上面做一些好的一些改变。 对对， 而且我觉得摄像头其实也是对的，你看我们这个书有声剧，声音表现，但是我们感觉画面感很强，就是。后期是一部分，旁白也是一部分，就是你好像在顺着他的话，脑海里就是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就是在 对能勾勒出 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 感情，就好像一部一部电视剧一样，一帧一帧的在。 哇，你们两个真的好会说彩虹屁啊！ 没有啊，就是摄像头嘛，就是 这怎么能是彩虹屁？ 就是我感觉很多地方。你看的时候你脑子里是有画面的，你听的时候发现这个画面更加的贴切了， 强烈、 就是、对，就是你就像戴着 VR 眼镜在看一样，我戴着耳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在看，我有的时候 对 照的弹幕看一下的话，我就觉得哇好 对，甚至还会被 自恋 拉回那种看看小说的当时的那个心境。就 是 我能说我边听着剧我又边回去重温着小说对着看吗？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你对着小说也挺香的。虽然这么说有一些但是小神机真的神 对， 磕一个神， 磕一个 磕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吧。 你这磕的也太实诚了吧。 不是磕不是那个磕的那个动那个音效就应该闷一点。对不起，职业病犯了。 这个后期老师请后期老师过来。 收。 好，那现在换我来提问一下导演小姐姐哈。 啊，好的好的，我们的青树老师。 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就说想听导演小姐姐现场来几句名场面台词哈，我也很期待。 你不要期待我，这个我做不到。我们的主要角色都是男孩子，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我说了可能会毁角色。对，但是能说能 能说一下自己，就是我自己录，因为我还兼职了一下这个剧里的一些少妇之类的，可以来看一个台词，比如说什么这要加钱啊哥哥们 这一段我当时觉得笑死我了。 对，因为 当时看到 你说， 就是那你当时看到这一段的那个情绪理解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当时看到他俩 站 的情绪理解， 站在非导演啊、只是说配这个角色的那个理解，我是觉得为什么要迫害路人？但是呢，钱到手了，一切都好说，那我就走吧，哥哥们慢慢来。 对， 然后对于说自己去听这一整个大场景的话，我是跟旁白老师有聊过这个话题，我们真的就是先笑完了，我们再去揣摩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 那就是如果说是给三位配音老师讲戏感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讲戏啊或者反应之类的？ 讲戏感谈不上，其实老师他们自己的表现已经非常好了，甚至说给到的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可能说我自己脑子里想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当听到他们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有在理解角色，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建设性的东西。因为我自身来说的话，我不会说比较一定要按照我想的来，就我可能会，我甚至说更期待老师给的一个东西，包括旁白老师。很多听众朋友就是说觉得旁白老师非常的跟传统的那个有声小说不一样啊，就是跟他们之前听的那个不一样，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就会跟旁白老师沟通，我们定这样的一个基调。其实暖度老师最开始也很担心，然后就是跟我啊还有监制老师就是一直说担心自己的这个录制方式不被接受，因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旁白，我们都是说没有关系，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因为我们更希望的是你有你自己的特色在里边，这样子的话东西是好的，你的特色再加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说就像那个你录的不好，然后你其他的你再没有个人特色，你再声音再怎么好，你只要是表达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的话，那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就是没有过多的，就是大家只是一个互相讨论的一个过程，没有说讲戏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应该是跟表白的那个名场面吧，就是许绍清在跟安里在望江桥下的那一段。因为当时那个贾诩老师给到了那个音之后，我跟贾诩老师有聊过，我说因为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许绍清安里在质问他，就也不是质问吧，就是说觉得两个人之间很不平等的。那站在许绍清的这个立场上，其实许绍清是很生气的，因为他真的为安里付出了很多，只是说不那么表面。然后所以当时我跟贾诩老师说，就是那个本来也很难录了，就是一大长段话，然后在那边，然后就跟那个贾诩老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许绍清应该是话赶话的，他其实是越说越委屈的，觉得开始只是说想说我自己为你做了什么，后面你跟我说不平等，那我为你做了这么多，那算什么？你只看得到你的付出，你就看不到我的付出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越来越递进的一个方式，大概是这里。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段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好委屈，我也觉得好委屈，就是我真的很想夸他，各位导演老师。 你替谁委屈？ 我委屈，怎么样的？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场景的，因为真的人得长嘴。人一定要长嘴， 通用的，对，人一定要长嘴， 对对对，就 嘴不是 长嘴真的非常重要。 啊，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你看许绍清骂安里的时候，我就恨不得他是个哑巴。 他那嘴没有用到，对，没有用到正处。 正处。 对，那一次虽然说他在发泄情绪啊，或者说他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看着是挺爽的，甚至说到后面那个贾诩老师录过来的那个片段，我听着也是挺爽的，因为他终于说出来了，不管他是用什么语气， 他表达的东西说出来了，我觉得就是都很舒服。就是你爱一个人，那个人终于感受，也不是说终于感受到，就是他感受到了，他接收到了一个讯息，哦，原来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朝你走，而是也不是说一百步我走了九十九，你只走了一步，而是我们都在靠近，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很多听众也会被打动的，包括最开始选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被这些东西所打动的。 嗯， 那然后还有之后就是这部剧里面啊，好多对话是在运动进行时发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笑。哎，导演老师是怎么导这部分戏的呢？ 我这是听众朋友们提问的吗？ 是的。 啊，到底听没听？很多时候这种运动我们都是交给了我们的暖度老师。 是，还有交给我们的后期老师。 对，角色在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们在那个，他们重要的还是说在表达，在对话，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稍微的不那么中气十足，就把握好这个度其实就可以了。因为 有技巧。 我要 这个编剧 夸一下明月老师， 来来来。 我跟你说刘明月他的气音真的给的特别好，我每次大晚上的对轨和后期都在跟我尖叫说怎么可以这么诱惑，怎么样的。然后我说你不要太尖叫，如果气音给的太过还要剪掉的。 对，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制作组的一个福利，我们能够听到很多无删减版的东西。 确实， 那后期要第三集无删 减版，快把无删减版的放出来。 对，来去私戳我们后期老师，问他要来。 真的不听真的很可惜呢，我在疯狂煽动，后期老师有的忙了。 后期老师已经开始骂我们了。 贾斯老师的话就是气音给的不是特别多，他说录的太过了也不过审，然后行吧。 贾斯老师非常有先见之明， 很有这个觉悟。对， 他说我先这么来，然后后面缺的我们再补。 对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他不录的那些大概也过不了审，反正就这样了。 但是这个时候就很可惜，虽然是过不了审，但是我们能听啊。 嗯，然后贾诩老师的话，他在录制这种就是运动戏的时候，也是非常能够拿捏这个角色，因为可能是，其实这种东西给到瘦的那一方会比较多一点点，其实攻的话很好把握那个尺度。 想问一下导演老师，在导戏过程中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好玩的事情可以说吗？这里可以说吗？ 可以说，这里有什么不能说？ 啊，你可以说点能说的能播的。 行，那我也得把握一下那个尺度。当时 考虑清楚再说啊。 好，其实当时有一个比较搞笑吧，我觉得是比较搞笑的一个事情。当时是那个贾诩老师那天正好有档期，然后我们就在棚里把后面的全部都给录掉，然后正好就录到了一个那个的片段。贾诩老师就是又开始把握他那个度了，然后我就觉得都已经到后面了嘛，我们稍微就是给一点嘛，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们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老师您现在正在被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给一点气息。然后贾诩老师抬起了头，看着橱窗什么橱窗，看着那个玻璃门后的我，问了一句：“什么是？”我们当时棚外边四个女，棚外边四个女孩子，对啊，互相看着彼此，这怎么跟他解释呀？这解释好像有点怪，我跟他解释这个好像有点奇怪。 惊讶，第一个反应啊，贾诩老师不知道什么是XX；第二个反应，完了，这个该怎么解释？ 对，然后。 这个地方我有印象，就是导演说这个地方是时候，贾诩来了句我不是一吗，我是公啊，然后我说什么姿势。 我是个公啊，我怎么在下面呀、啊？ 然后还要问我们要给什么反应， 要给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四个女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啊，我没在下面过啊，这怎么来？ 我们也不懂啊，怎么办呢？ 是呢，我们也不知道这怎么办呢。 不说了，当时 太好笑了，当时 收，丢了。还有就是。就是在签名过程中，其实那天明月老师也是正好在附近的棚就有工作，然后我们就逮着正好那个签名印出来了，就明信片什么物料都印出来了，我们就把明月老师叫过来，然后开始大忽悠模式。 我知道。 然后明月老师我当时还印象很深刻，他说了一句，这不会被抓起来吗？我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我会比较夸张，但是明月老师当时那个状态真的让我觉得安理附身了。 他就是一副 天神安理 丧妈妈的样子说，我还上有老下有小，我可不能被抓起来。然后他看着我说，要抓是不是要先抓你呀？然后我说对， 要抓不能抓我一个。 当时那个状态真的很安理，真的就是让我们确就是真的很坚定自己 安理嘛。 对 吧， 选他真的没错。 彭丽的时候，对，而且在彭丽的时候，他不是吐槽之后，然后就是一脸哀怨的看着我，就像被我忽悠了一个，就是被我忽悠了的大直男的样子。 确实啊。 那事实证明他也确实被你们忽悠了。你们开始不是说自己两个大忽悠吗？ 没有，我去约老师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是花式的 top one， 收藏量可高了，收藏量真的是断层第一。然后 老师们可能不理解什么是花式。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明月老师说，我只看到 top one， 我不知道什么是花式啊，你也没有跟我说呀，我的天哪，怎么样？就像许少卿忽悠完安理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好像觉得你很有道理。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想反驳但是又觉得你说的对。 然后 所以说就是明月老师真的是就是被你们俩纯纯忽悠来的来录的。 没有啊， 没 有。没 有，他自己也很喜欢。他自己也很就是。 你听一下他后面录的多享受啊，就是那个尝尝我的开心魔法吧 ,biu, 然后这个地方他 biu 了好多次、 这个、地方 他都唱起来了。 对，我听了原版 啊，这个就很希望我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很希望把这个放出来呢。 一会儿让后期给大家放，后期放多了， 后期已经开始砸键盘了。 后期没事，后期还在做番外呢。 我就是听众们的嘴替。 那个番外也非常的 good。 哎呦，番外那个地方好难改哦！一会儿再吐槽。 好， 对， 而且 说到那个明信片，我想插一句，我的明信片现在还没拿到呢，小洛老师。 好，请转发我们的微博抽奖活动哦。 啊？什么？ 不能给我走个后门吗？开个黑幕？ 不可以，我们坚持公平公正。如果想要明信片，记得转发我们的微博抽奖活动哟。 好，立刻去。好嘞， 多多参与互动，感谢大家。很多听众都在反馈我们这个剧本的改编，所以我们现在来跟我们的编剧老师聊一聊，为什么会从别的工种转做编剧来改编这个作品呢？还有在改编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吗？ 哈，又是我。对， 又是你。 我最开始就是我是有认真的去找编剧的。就是但是因为这个剧的这个文的特殊性，加上就是预算比较紧巴巴嘛，我问了一圈就是大家都不接，一听是要把花式的文改到过审，大家都婉拒我了。怎么办，那我很喜欢，那我就想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我大不了我自己改嘛。然后就是我决定要改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会经历什么东西，我就是很开心，觉得啊我要开启一个新的工种了，我好开心。然后大概六月底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初稿嘛，就是我最开始给到一版之后，就是 像小林、小兽这种都需要换一下表达方式，然后像过，然后类似这种就是也都要调整，然后像脏话的这种，他们说的是审核说的是只要不是大篇幅的那种脏话是可以的， 嗯， 所以我当时改的时候其实怎么说，第一到十集是相对比较难的， 嗯， 所以我改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我那段时间就是闭上眼睛就是两个男人，嗯，就是而且因为白天我还经过一次社死，就是我那天就开着两个屏幕在改交易沦陷，一边是原文一边是剧本吧， 嗯， 然后就是我家人就站我后面，就是很认真的看着我的屏幕，然后说问我在干嘛，我一下子就把那个电脑扣上了，我说啊没事，我说我在看个东西，我说是工作，从那之后我就改成晚上改剧本，就是每天大家都睡了啊，九点以后十点以后我就夜深了，该看点晚上该看的东西了，我就开始就是想这个东西，其实晚上比较安静其实比较适合改编的， 对，晚上灵感会更多。 我这个人是比较动的，我感觉我能安静下来不容易，这个剧可能是我第一次编剧，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编剧，因为我不确定我还有那么多的耐心去琢磨这个地方该怎么改，这个地方该怎么调整，就是可能是我真的是很喜欢，嗯，就是改到后面的时候我经常大半夜的发疯，就是我这个人是比较感性的，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会气得要死，就是徐少卿你好好的人你怎么长了个嘴，你骂安理，有的时候我又特别想哭，就是小神机之前说他最喜欢的场景是啊妈我饿了，这个地方我好饿呀，我改这段的时候我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凌晨发微博说我怎么这么能共情呢，我觉得我最后改完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让我很难过，其实我真情实感的怎么说，围观过他们的生活或者是跟他们一起经历过这些事情，最后它是一个不存在的，是一个书里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安慰自己说他们都在平行世界，他们都过得很幸福，所以改编中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把 H 改掉，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嗯，而且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这也是做这个行业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吧，你说的共情那一点，因为只有共情才会去把这个东西呈现的更加的真实，不管是表演就是在我配音老师啊，还是说在改编的过程中因为共情的话所以才更能知道啊，这一趴我们需要突出什么东西，在哪一个点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发散，因为改编肯定是要做一些删减的，包括说可能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我们需要改变掉他们的一些活动中的东西，然后怎么去把它做得更好，而且我真的是很多次看到你半夜给我发消息就是没睡觉的那种，就是能够知道你对这部剧其实付出很多。 哎呀，我每次改我就佩服，我每改一点我就佩服一次小神机，就是他怎么做到又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我叨了一晚上睡不着觉呢，他又是怎么着就突然一句话就让我笑个要死，就是他能一句话让我 emo 一晚上，他又可能用一段话让我开心起来，我当时就觉得徐少卿和安理是真实存在的人，真的就是他好像真的存在于我的生活，我围观过他们的生活，我围观过他们的爱情， 对，所以 哎呀不行， 也很感激， 我都想哭了 啊，开心起来，我们就是对 开心起来， 我们能够参与，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的故事，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他们，我们已经觉得就是像跟他们交了一个朋友了，那就够了，对吧，然后来我们说点别的，一会儿的给编辑老师聊哭了啊，我记得这部剧中途啊说一个让大家都熬夜的事情，就是大改剧本当时的情况能分享一下吗？ 啊，就是我当时已经改了91集了，就是七月底了，我从六月开始改的嘛，改到七月 差不多。然后当时就是大环境问题嘛，就是各种大家懂的都懂，然后这个关头我们加上又出了 demo， 就说审核标黄，说好多地方要大改。 嗯， 第一版的剧本里像西方树叶，像转基因地瓜，就是这些其实第一版的时候是有的，就是我也改编了，也很委婉，就包括那个单行道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单看这一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审核那边说他可能会联系上下文，他能看出来有问题，那这个他就是不过的。我当时虽然觉得删减很可惜，但是我更希望的是他过审，我不希望这个剧会有什么会因为尺度问题然后遭遇到什么困难，因为我除了编剧我还是监制，我希望这个剧是好的，所以我在想有一定的改动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全部返工的那次我们收音已经到了40多集了，已经后期制作已经做了20多集了，那次大改我真的是有一些崩溃，我觉得我心态要崩了，我特别特别特别害怕这个剧上不了，所以改的时候那个阿谢那边制作人那边也是经常去跟审核那边 battle，就是能争取的其实我们已经大规模的争取了，就比如那个我好舒服那个不给过，但是我们保留了我们的孩子叫小朵这句，因为他真的是名场面中的名场面，这句话是必须要有的，这是底线。丁丁奈我们是保留了，但是西方树叶是真的不行，包括有那个瓶子相关的也都删干净了，因为我们当时说看单看瓶子暗示的话只有原著粉能懂，但是不行，就是不行，他们说这个就是不行，那我说不行就不行吧，我说大家能够理解，那就像转基因地瓜前面没有保留这个东西，我就跑到后面去，就是许绍安里第一次去许绍卿家里的时候，他地瓜地瓜地瓜那个地方，我当时就在想我还是要保留一些原著的内核，因为我虽然是怎么说这个制作组的，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其实我也算是原著粉，我真的很喜欢原著，虽然我是因为工作原因去接的这个剧，但是我觉得我私心是希望能有的都有。然后其实等上了，就是我在上之前是做好被骂的准备了，然后发现其实大家还挺理解的，所以我还特别感谢大家，就是唉，不说了，下一个问题吧，还有吗？ 有。好，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问题，但是真的能够感觉到你对这部剧的付出。那当时在改的时候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难改的地方，能分享一下吗？ 好，安里告白没有之一，这个最难改。就是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它难改在哪儿呢，它是纯，这几张是纯的都是。我这个就这几张我改了一个多星期，就是我每次改了之后我又推翻，我又改再推翻，就是我觉得它既要保留那个录音的精髓，然后又要就是许绍卿和安里的反应，而且它还不能太过，就是还要在审核的范围之内。然后我这个地方其实我看到有朋友说丝袜扯坏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吧本来是想留在旁白里的，但是也被删了，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你弄后期怎么做呢，你这个丝袜扯开，你自己扯开和它扯开，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没有，我反正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难的地方，然后我尽力了，我只能这么说。然后再就是比较难改的地方就是其实其他的都还好，我就最开始的时候难改就前几集，就是第一次在1208见的时候，他其实很多词都是就是许绍卿的话说的也很难听，安里骂的也很难听，安里骂的话是义正言辞的指责同性恋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是能过，但是许超清的那些带有歧视性的就不能过，所以我改的就比较文明。所以后面大家可能觉得其实按理承受的其实比就比听广播剧要承受的多，就在小说里按理其实更惨一些。但是就这样吧，反正最难改的就是按理告白的那个场面。 那有哪些地方是你改变了保留但是最终没有呈现出来的，然后让你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呢？ 嗯，其实我之前说了，就是西方树叶的那炼乳花茶的部分，包括连名字我都没有争取下来，我和制作人确实已经努力过了，这个是有一点遗憾在的。然后就是第三集，我们又说回了第三集，我好舒服那个地方其实录得很绝啊，但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明月老师录得太好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又没有留下来。 你就觉得很遗憾， 因为他们前五集是审的音，五集之后是审的剧本嘛，所以前五集的时候是审的现成的。哎呀，反正我觉得遗憾的话肯定是有，但是就那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他也说了不完美，但是不代表不好。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种预算有限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呈现出这个样子，我承认它可以更好，但是我觉得我努力了，我问心无愧。对， 对，其实这样的话就足够了。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遗憾其实也是一种美。不管我们在有声的遗憾里边可以去原文中寻找，然后至于说有声的话呢，就是只能说大家都尽全力了，然后也达到了自己心里的那个期望，那就。喜欢的我们都很感激，如果不喜欢的我们也只能说很抱歉。 嗯，其实这样说来的话，其实有些我改编中的遗憾还要谢谢后期他。因为我有些地方就是像拉灯的地方，我会写这个地方选一个暧昧的 BGM，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脑海里的画面，但是后期是要找 BGM， 要找到我想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默契在吧，就是它好多地方就是超越我想的。所以我还挺开心的，就是有些遗憾我觉得可以怎么 其他的地方弥补了、 就是你听剧的时候你打开原版小说，你觉得你的遗憾就没有了，因为你空白的地方你脑海里有很多画面，所以我觉得那也还好。 然后其实有网友留言说觉得很多地方改的挺高明的，然后想问一下有没有在改某些部分的时候由于要考虑到过审的问题而抓狂呢？ 说出来开心一下，小生机的留言我知道。 我特意把最后一句话没说。 我知道，我看到过这个评论，就是我觉得灵堂情境的那一块还挺难的，包括在车里的部分，还有就是出血的那部分，然后还有失禁的那几部分，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挺难改的。就是你改完了之后发现哎呀好像精髓都在，然后但是改的过程就是有一些难熬的，就是我知道正确答案之后我可以倒推出过程，但是我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时候我去寻找我去琢磨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难的。所以我之前我特别玻璃心，就是看到评论说就是感觉都是作者写的好，我承认作者写的特别特别好，我也无数次献上膝盖，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被夸一下嘛，是吧？所以我看到有人夸我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就是觉得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垃圾。因为我改的时候其实在不停的自我否定，然后现在其实看再返回去看的话，就是我觉得努力没有白费吧。所以小神机开心不起来。我跟你说我改的特别顺，谁让你写的这么好呢？写的那么好，我怎么，你要是写的烂一点，我可能说我改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改， 你写的这么好，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对，我们都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里。那对于这部作品是怎么把握哪些情节该保留，哪些情节不该保留呢？怎么叹了一口气呀？ 我觉得这个问题稍微些许有些多余。你看哪些情节该保留，那就是徐少卿和安林每一步就是感情推进的这些地方，这些都得保留。就是我也爱你，然后我重我，然后孩子叫小朵，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爱你要保留，是因为安里是第一个对徐少卿说我爱你的人，中我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病嘛，那个逗他玩的那个地方嘛，是推动这个剧情的。然后再就是他们感情进一步的所有的小细节，比如说写守则那块，我改的时候最开始就只留了守则，因为我觉得改成朋友守则也不好，恋人守则也不行，就是直接要守则吧。还有，我再想想还有啥，哪些情节不该保留？不该保留。其实你说要我从原著粉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所有的都保留。但是不现实嘛，就是你要像把这种东西走向大众的话，它还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呀？靠！ 那在改编的过程中，有没有最喜欢的地方呢？ 最喜欢的有好几个部分，一个就是，就是徐少卿去安里的家里那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就像回家了一样，就是春节那天，就是我到家了，那你开门啊，那个进去之后，包括这个旁白老师加上后期老师的这个一加工，我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两个斗嘴，他们两个每次斗嘴我都一边改一边笑。我就是我有的时候 感同身受，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还每次都给你截图。 我也截图啊，就是婆婆我给你滚。 对， 然后红鲤鱼绿鲤鱼小鲤鱼这种，我改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就是我很自嗨。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结局，就是大结局我没有做大的改动，因为结局那边也没有什么车呀，就是很生活化然后又很细节的地方。最后那个地方我觉得小神姬写的特别绝，就是有一种一镜到底合家欢，就是厨房里他们在聊什么，然后其他人在做什么，一个镜头最后拉到老许那儿，老许就是哎呀我怎么跟儿子说妈妈已经不怪他了，我怎么接受安里呀，就是这种我整个就有一种圆满，就是特别圆满的感觉。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做改动，我特别喜欢这种，我特别喜欢这种生活化的描写，因为我觉得这种才是最考验作者笔力的。而且这种是我最不用费力气的，因为他写的已经足够好了，我就需要把旁白调整一下，然后加一些提示进去就好。就是车是一，就是走肾又走心嘛，走肾的地方是我难的地方，走心的地方是我佩服小神奇的地方。 现在到了我们万众瞩目的后期环节，我们欢迎我们的后期老师顾以安。 大家好，我是那个这部剧的后期。 好，想问一下顾以安老师是怎么接这部剧的？ 就是小洛来找我，就是做交易沦陷，然后他比较信任我就来找我了，然后我接了以后，然后就去看了原著，就发现原著很好看，然后就上头了，然后做的时候也很开心。 那整个制作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吗？对于你来说？ 因为我之前这算是我第一次做有声剧吧，然后可能刚开始可能会就是有点就是 有点懵，但是后来就是听了就做了一些后，就是然后又去听了一些别的有声剧，就是吸取一下经验，然后做越做越顺，反正就是。 啊，那在因为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就是有颜色的地方，那在处理这些有颜色的地方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分享吗？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要用到很多就是拉灯用的那种 BGM 嘛，然后我在做正剧之前我就听了一个晚上这种 BGM， 然后大概也是我这辈子听了最多的一次了，然后处理这些情节他可能一集有好几次这种情节，然后一次比一次激烈，然后选 BGM 的话就会就是选择一次比一次激烈的 BGM， 然后可能一整集都是就是 BGM 比较难选。 这个我可以作证，那天就是我还在改剧本的时候，我说我截了一个图，我说这一集有四次都要用不同的 BGM， 然后安安跟我说句，我昨天晚上听了一晚上，我觉得这个曲库里所有的能那也好不能说的能那个啥的曲子我都听过了，真的。然后他说他铁全听了，我说好你辛苦了，我说虽然现在辛苦的是我，但是之后有你辛苦的。 对，这个就是你做后期的一个痛点，就是搭场景啊就可能花一两个小时，然后搭一个小场景花一两个小时，然后我们找个 BGM 可能要找一两天，因为一直在寻找那个要卡点呀，然后要符合那个情境是吧？ 对的，就是要选合适的嘛，也要符合这个剧情，你不能就是只选就这种拉灯的，肯定要根据剧情来选的。 对，那在就是做到现在，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到现在还很难忘的一些情节呢？ 有挺多的，其实就比如说第三集其实我们初稿是保留了但是嘛，就是做完以后 插个话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找后期老师要无删减。 好，后期老师不会给的，我不让给他就不会给。我们第三集就是明月老师录的是改剧本之前的，就是有我好舒服那段嘛。然后顾言那天晚上给我鸡叫一晚上。然后我这边提交 demo 过去的时候，他们说给标了一个红色感叹号让我们修，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不光是第三集，从那次开始我已经改了90多集的剧本了，然后告诉我全部都要重新改一遍。我当时已经崩溃了，我说行，好，没有问题，好的。然后所以第三集真的很神仙，你们听不到不要羡慕我们。 真的很可惜删掉了，好可惜啊。就是明月老师配的很真的很然后 那下一个。你也太凡尔赛了。然后那想问一下后期老师，在就是因为有一些听众粉丝和我们的大宝贝们说老师把有声剧做出了进广播剧的一个立体感，然后就是夸夸老师，我们也给老师鼓鼓掌。然后他们很想问许绍清和给安里做饭的那一块，那个后期是怎么做的，是自己录的还是贴的音效呢？ 这段音效其实基本上就是都是我从音效库里找到然后搭起来的，不过有的可能找不到我自己录了，因为我自己也有那个录音效的设备嘛，然后基本上都是音效库里的。 哎呀，我这还可以补充 Q 一下长安，就是我之前就是安好像问他要打鸡蛋的那个是吧，我记得没有。 对对 对，然后他让我去厨房打个鸡蛋然后搅拌一下，我们自己录的。然后录完之后顾言说了句，我已经找到了不用了，我说不行，我亲自录的，你不需要用就好。 亲自打的鸡蛋是吗？ 对啊，就是打鸡蛋和鸡蛋的那个过程嘛，然后而且还是长安给我修的音。 我听长安说他，你还逼他把那个鸡蛋吃完了。 那我给他煎的蛋嘛，这是不能浪费。 嗯，那后期老师在处理干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可能听到了什么场景啊之类的。 有，就是那个就是明月老师配到那个 Biu 尝尝我的开心魔法，觉得他可能是 Biu 嗨了，然后一连来了十几下不同的 Biu， 最后还唱了起来。 我给你放一下来，我给你放一下来，我找出来了，挺好的、啊。 在广播在有声剧里听就。 Biu。 我就说明月老师融入角色了。 他录的后面录的可享受了。没事，等我们完结之后，就是 FT 也发完之后，我和安安都有空了之后，我们就回去把明月老师的音再审一遍，再找一遍那种好玩的，我们一定给大家剪个花絮出来，一定。要是没剪的话，就去骂顾言。对， 为什么要骂我？ 我说我们俩一起剪吧。 对，谁也别想逃，我等着听啊。 你们继续。 接下来是我们的后期监制老师长安，欢迎，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听说长安老师是被忽悠来这部剧的，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狗鱼，能展开说说吗？ 一开始的话，洛洛他本来想拐我来做后期的，但是因为档期排不开，所以呢就来做了后期监制。然后一开始实际上没看过原著，就当时看的是那个剧本嘛，然后一开始听的话，就是因为前期的话这个剧都是偏搞笑风格的，当时我以为就是一个撒娇剧，然后呢后面越听嘛，随着那个剧情的展开，然后就层层递进，反正就是像洛洛说的，他写剧本的时候就是写到后期直接就是绷不住的，就是边笑边哭，我和他也是一样的感觉，就是随着他们两个感情的递进嘛，然后后面真的是上一秒笑下一秒哭，真的是当时就是 情绪变化比较大是吗？ 对， 但是我觉得优秀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它能够一个剧情啊能够把你带入各种各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转换，那它就是就算是它的成功了，我觉得就个人感觉啊。 对， 那你 我觉得实际上做这个后期监制，我觉得我和听众的区别就是我比他们早听到作品。 我们这是一个凡尔赛大会吗？ 是的。 那 因为他们要一集一集的听，我直接一次性就是一出来我就可以听了。 我怎么听着你像在夸顾以安呢？ 对，他不值得夸吗？ 对啊，我们后期很棒。那就是 其实有的地方我感觉没有什么要改的，他之前长安有一次反本他就改了一条，我说怎么就改了一条，你认真反了吗？他说那你去听嘛，我听了一下啊，好像没有什么要改的啊。 对呀、啊、所以夸起来给后期老师加鸡腿记得 了。因为现在这个剧已经到了末尾的阶段嘛，就是可能我们这个 FT 放出去之后已经完结了，那想就是整个监制下来的话，你自己就是觉得他的风格跟基调是一个怎么样的呢？有没有跟你心里想象的是一个样子的呢？ 刚才也提到了，就前面就是当时我一开始听的时候直接是前十五集嘛，然后当时觉得很撒雕，然后后面呢就是哎，笑容和泪水齐飞，上一秒笑下一秒哭。 好，后期的话就是当时收到初稿 demo 的时候，觉得有没有什么值得夸奖或者说需要改善的地方呢？就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我觉得这个剧实际上我反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一些细节的，就比如音效呀，然后一些节奏这方面的。我觉得顾以安老师就是这地方变身夸夸机，我觉得他选那个 BGM 呀这些都很合适， 尤其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剧的话可能前一秒还很煽情，然后下一秒紧急刹车，然后就变得特别搞笑嘛。然后他这个度我觉得把握得非常好。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三个都做了后期的，他当时因为我们自己做后期的话，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害怕那种情绪转得比较快的地方，所以我也带大家就是真的有用，就顾以安老师真的是有用心在做这个初稿的 demo。 然后我听说，也不是我听说，我知道有几就是自己下场做的，当时在做这个后期和审这个后期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区别在哪？ 区别在就是反 demo 的时候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成品已经出来了，就是整体的那个呈现那个感觉实际上后期已经做好了嘛，然后我只是在后面去就是细细的就是琢磨一下嘛。然后自己下场做后期的话，对这个就狗鱼他们那种情绪的把握啊，那种感情的递进啊，这些方面都还是要自己去就是感受，因为要挑 BGM 嘛。然后这地方不得不庆幸我做的那几集就是没有那种上一秒就是节奏转得非常快的那种，因为我个人实际上不是很擅长那些那种地方的。 因为我知道长安老师他就是做广播剧比较多嘛，然后就是觉得就听到这里觉得有声跟广播剧的一个区别你觉得大吗？就是或者说怎么去把握这一个度？ 我觉得广播剧和有声差别其实上还蛮大的。说实话我觉得我做他们都说做广播剧比较耗时间一点嘛，因为我之前也没做过那个有声，这是第一次做，做到之后我觉得实际上有声也没有比广播剧好做到哪个地方去。 对，因为想要呈现的效果好的话，就还是该补充的地方补充，该做细节的要做细节，该搭场景的地方都要搭场景。而且有声它有一个更加难的一点，就是可能广播剧的话它需要有一些留白的一些只靠场景就可以，但是有声的话不行，就是可能如果说没有一些搭建的话就可能会有点干，所以我觉得 对有声就是节奏把握这一块，就是整个对话的节奏呀，然后旁白呀，然后以及你选那个 BGM 的选用啊，这些卡点我觉得有时候比广播剧还难卡。 对，那就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就是两位后期的制作组因为我们这部剧的话，因为听到很多的一个听众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做的很像广播剧，然后大家就是在怎么去界定这个事情的呢？因为我自己听了，我也觉得一些场景的搭建呀或者说什么的都非常的精细，甚至说可以说，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一个有声剧啊广播剧的听众嘛，甚至可以说比我之前听过的一些广播剧都做得更精细一点。然后大家老师们是奔着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去制作的呢？ 我之前也提到过，因为我之前没做过有声，然后这个作品的话因为后期主要是顾以安老师为主嘛，我就下场救了两集还是三集，救了几集，然后我做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是按广播剧的标准去做的，当时就是我还和洛洛吐槽，我说很佩服顾以安老师能够做这么多集，因为我做一集十分钟的话，那天我第一次做我做了8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然后洛洛他还问我，他说你怎么能做这么慢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做的时候他的那难度和广播剧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本身也就是按这个标准去做的嘛。 我当时在知道后期是你们两个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做广播剧比较多的，就之前可能因为我没有听过你们的有声作品，都是听的广播剧，所以我当时是觉得啊这部剧有把握了就是后期啊什么的都非常有都是有把握的。然后那个顾以安老师的话，就是在做这个后期搭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灵感呢？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做这部剧的时候我所有就是 就是对动作的搭建，比如说这场景搭建，我都是按照我平时做广播剧的要求来的。就是我之前是怎么做广播剧的，我现在就是也是怎么，然后现在就是按照我之前做广播剧的样子，然后来做这部有声剧，来做交易沦陷的。 真的，因为我知道 这就是你慢的原因吗？ 对，这就是我慢的原因。但其实我刚开始是真的很慢，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有声剧嘛，因为有时候我就怕那个，就是有时候那个 BGM 的点就是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广播剧那么就是好卡，就是然后刚开始我可能会做的慢一点，就比如说一集做个六七个小时，但后来其实就是做熟了，其实也还好，一集做个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左右，其实也挺慢的。 其实我们这个剧就是属于边做边更新的，这个剧上架的时候我们囤量也就不到20集，之后纯粹就靠顾一安老师，我要夸一下他有多厉害，就是不管噪音有多晚，他一定能保证按时更新。就是有的时候制作人那边临时要改什么东西啊，他几乎就是随叫随到，真的随叫随到。我那天说这个标题要改一下，他说好，我马上打车回宿舍。就是特别佩服，就包括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在这唠嗑，唠完嗑他还要再去把番外的那些再改改，是吧？嗯。 头发还好吗？ 辛苦了， 头发 一定磕一个。 没事，我头发多。 佩服的就是顾岩老师的肝，心疼一下。我经常早上一起来，就是凌晨四五点他才发端毛，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哎，好拼啊！反正我是肝不够了，我都已经。 我们这个组真的，顾岩可以每天交后期，有时候一集，有时候两集。然后长安这个拖延症。啊，实际患者每天都给返本，只要顾延安出了他就给返，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组效率还挺高的。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剧不得囤个一多半才开始上嘛，我们真的就是直接上了，就我们特别害怕有什么不可抗力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边做边上，边做边上，包括我们会根据听众的一些反馈进行后面的修改啊调整啊，就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啊。 对， 而且怎么说呢，我相信安安，我相信两个安安。 嗯，我觉得敢这么做也是因为大家就是制作组每一个人的互相信任吧，我觉得是这个原因。而且大家也都做到了，就是不管是交音呀还是制作呀，我们都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意外的，大家都在认真的做自己那一部分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团队的重要性吧。 嗯嗯，好，我觉得特别辛苦两位安，两位后期老师，真的，我佩服你们。 磕一个，磕一个。 哎，不行，我被暖度传染了，就是我 暖度。 我 提醒 前期听他直播，听着听着什么啊，各位观众老爷给大家磕一个，谢谢喜欢啊，谢谢喜欢。 再说，提醒暖度老师，我又想起他那个取名鬼才裘文健那一打那个名字。 哦，对，你可以说吗？这是可以说的吗？我们说一下， 可以 说一下暖度老师吧。 可以。 暖度真的是反应第一名，最快的。不管是有什么改动，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剧的特殊性嘛，其实有的时候旁白在后期定稿阶段，就只要他没发布，我们就有可能会修改。暖度老师为此还放弃过，旅行计划。哎，你说那个什么嘛？你说他的群命名嘛？ 对，刚刚提到比较有趣的， 啊、说 取名小天才，我们都取了什么名字？ 你不是说一下长安？ 长安已经忘了，长安只能去翻群文件。没啊，就是因为之前做的那个99集还，哦对，99集那地方不是，刘明月老师反了一句那个喊妈的那地方吗？然后诺诺他扔给我的那个反应文件直接妈，然后加了 N 个感叹号，我就说你这个名字取的真的是非常有灵性。然后诺诺说他是跟暖度老师学的，然后我一去看那个群文件暖度老师的反应，我念给观众老爷们念一念，看一下他的那个反应群名字，还不给他加薪，然后呢因为他笨，然后呢 混蛋 狗东西心态崩了， 吃打口评估，然后兔耳朵摆摆阵，尤其这个兔耳朵摆摆阵，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鬼才。 嗯，自己现在也大概也算服务行业，嗯，杠旁白反应。 而且根据安妮看过的小电影， 点 WAV， 徐少卿脱掉了最后一件衣服，点 WAV， 就是他每次都反应的，就从里面挑一个最羞耻的当那个群名。就比如说我们完结报幕，完结报幕，我说老师录个报幕，他写了个旁白杠有缘再会。这么看也挺好的哈， 对 对， 平平无奇，取名小天才。 后期老师，我没想到有声剧可以呈现这个水平，夸夸，剧里的 BGM 每次都让我很感动，想问问老师是怎么选择这些 BGM 的呀？ 这个好像问过， 深刻的啊，问过了， 嗯， 还有微博问答，就是好像都讲过了吧，应该。 好，那可以问一下顾言，印象问一下两位老师，印象最最最深刻的，或者最最最难做的那个。 最难做的这个要顾言来回答，我做的那一期我觉得还可以。 最难做的，我最难做的肯定就是拉灯了。 这个很难做吗？ 其实也主要是 BGM 难选，这个BGM 比较难选。 对，当时那个 BGM 反本啊，这些要再激烈一点 啊，要再激烈一点， 而且还不能加什么衣服摩擦声，不能那个破床，对，那个床的声音，就是当时后期老师说啊，那个 不能有明显的 吱吱吱咕吱咕响嘛，问他能不能加一些木头的声音，我说大概是不可以的嘛。 是，我说我的音效库里有那种就是咯吱咯吱咯吱的声音，我说要不要用。 想问一下顾依然老师，自己在做后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的心思小的设计在里边呢？ 有吧，就是那个片尾报幕的时候，然后就是小洛是让每个 CV 老师都录了不同情绪的就是报幕嘛，然后我做的时候就会就是根据情节就是选出来就是每一集的报幕，可能这一集是安小朵呀，或者是安里呀，许少卿，然后就是可能每一集的报幕都会有所不同， 就根据角色来的是吗？ 是的，就根据情节，这集的情节。 对，就比如说每次碰到双人报幕，弹幕都在啊，双人报幕，就是说明他们的感情又有进展了，就是更进一步了，就是随着双人报幕，每一次双人报幕他们的感情更进一步，然后大结局的时候刷三人报幕啊，我的天， 哎，这个 绷不住了， 是属于 提起那个报幕，我还记得当时做的那几集，因为我这边没报幕嘛，我都是临时找顾以安老师乞讨报幕，亲来扔一个。 其实很多听众也看到了这个点，我觉得作为后期很开心的事情，就是自己设计的一些东西然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反馈，其实真的会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呢，那个感觉是我已经词穷了，想不到形容词了。 开心，很开心。 对，好的，那我们五个人的闲聊模式就到此结束啦，大家辛苦啦。接下来就由我和小洛连麦剧组的其他成员聊一聊他们的工作内容和感受。欢迎我们的交易沦陷制作人阿谢。阿谢是怎么想到要做交易沦陷这部剧的呢？当时是怎么确定这个 IP 的？ 因为交易沦陷本身就是我非常爱的一本小说嘛。我记得我是在原著的连载期就开始去追了。本来其实就是本着想放松的一个心态去看的嘛，然后没想到就是前半段鸡飞狗跳，经常让我就是笑岔气儿，然后后半段几乎每章都是让我能把枕头给哭湿。就是我是一个把看小说当成日常的人，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很久没有小说能带给我这种感觉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特别就想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东西，能够通过文字以外的介质被更多的人听到。 那对于制作组推荐的一个选角和试音有什么看法吗？当时收到试音然后试听完之后。 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完全超出我预期了。刘明月老师因为本身就是我当初心里的安理的人选嘛，所以我在听到试音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天选安理。然后贾诩老师呢，就是因为是完全是制作组推荐的嘛，其实我在听到试音之前我是想不到许绍清应该是一个什么声音的，就是我当时脑子里没有这么一个构想。那我在听到试音之后，我真的就是觉得许绍清突然有脸了，就是之前没有想到过许绍清到底应该是什么声音，但他声音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对了，这就是许绍清，这就是许小狗。嗯，还有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旁白老师。旁白其实一直是我在前期很担心的一个点吧，因为在猫耳大家都习惯了广播剧，旁白是比较难被大家接受的，尤其是咱们的两个主角又都是男生嘛，其实旁白是很难选择的。就本来我也做了旁白需要选很多轮的打算了，但是暖度老师的试音我一听到就会觉得是让我很舒服的，非常非常舒服，就是跟两位角色完完全全的融合了，不仅毫无违和感吧，还变成一个点睛之笔了。后来又变成大家口中的这个摄像头是吧。对，我真的觉得暖度老师可以说是为有声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吧。就是起码听到我们这部剧的人，他让我们这些人都能接受有声剧这种形式了，我觉得非常厉害。 我们都知道啊，在这部剧当中，他在制作过程中其实因为我们几个人之前聊的时候就有聊到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我们遇到很多修改的地方。当时你是作为第一个接收人，当时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是怎么克服的呢？ 制作过程中的困难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编剧上吧。这部分我觉得要不我们就留给编剧来说，因为编剧真的是扛起了我们这部剧的半壁江山。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我们知道《交易沦陷》这部剧的主题曲其实是有两首的，《沦陷》和《星空》。那当时因为它是不同的角度嘛，当时制作过程中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呢？ 主题曲制作的感受就是感谢我遇到了这么好的词曲创作人吧。尤其是词，就是我看大家其实也都在评论区夸这个词写的特别特别的贴剧情嘛，然后曲我也觉得真的是属于那种传唱度比较高的，越听越上头的那种，推荐大家都去听一听。 好，交易沦陷有声剧其实今到现在已经完结了嘛，那现在的一个成绩播放量呀，或者说粉丝的一些反馈是否有达到最开始选定这部 IP 的预期呢？ 肯定达到我的预期了，就是完全超出预期了呀。就感谢咱们的制作组的所有士大夫，还有所有的配音老师，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作者小神机创作了这么好的作品。 感谢我们制作人阿谢的一个回答。然后最后一个问题，目前其实虽然交易沦陷已经完结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听的路上和听的半路上，我们就来安利一下这部剧吧。 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交易沦陷是一部让你笑着笑着笑容戛然而止，哭着哭着呢又忍不住笑出来的一部作品。我真的觉得它是我疲惫生活的一颗解药，也是我会在隔了很多年也还想再继续听的一部作品。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喜欢上这个故事，真的相信我，入股绝对不亏。 好，谢谢我们阿谢。哎，我看到我们的字幕组也上线啦，欢迎我们的花式字幕组。好，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小洛，我们接下来的主场就交给你啦，然后来跟我们的字幕组进行一些关于交易沦陷有声剧的访谈吧。 来，欢迎我们的一只字幕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只。 欢迎欢迎。 谢谢。 我们先为我们的这个一支字幕组来磕一个，来，全员辛苦了。聊聊你们就是什么契机接的这个剧吧，就是接这个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的这三个月会这么艰难。 咱们这个剧啊，就是因为本身这个剧就小说就比较，然后就是有一些词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发不出去的，还有一些就是或者是发出去之后会被屏蔽掉的。再就是可能大家在那个时间段在线的人数少，加的时候需要提前和大家沟通一下的。 这个六点更新确实是吃饭的点儿，但是我们字幕组经常5:55发了之后，感觉6点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字幕上了。 因为都会提前就是跟大家沟通一下，就问一下谁在那时候有空啊，然后就盯着一下，然后到点儿刷新，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听剧，然后也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字幕组能快一点。 那我们这个字幕组在做字幕的时候有没有自己设定的一些想法呀，小巧思呀，或者是小心思呀，这个可以聊一下吗？ 有啊，我们都会提前改剧本，然后看它某个词后面就是一些比如说它某些词感叹词或者一些啥，我们尽量可以用一些表情啊或者是一些可爱的言文字啊什么的去替换，然后看起来就是感官也更好，然后可能会更加搞笑一点，或者是观感能美观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加剧的时候有要求，之前的时候发现有句号可能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就不好看，就会整体把去掉，然后结尾的话就那啥。再就是加的时候要看时间和说话的语速，就保证他说完这句话时候这个字幕都在，要不然就会可能说完了这个字幕就没了，就会难受。 大家说一下有没有那些发出去会有但是刷新以后没有的词，这个说几个大家听听。 比如说那个睡觉的睡，开车的车啊，就正常的车啊，就滴滴闷闷的车还也不能发。比如说颜色的色，你们这个剧就被审核的特别高，别的剧可能就能发出去，主要是被屏蔽和那个发不出去太多就会知道一些。 好，那我们再说一个就是连字幕都上不去的词有吗？就这个剧里的也行。 变态 、 对，这个就是发不出去，然后你就会要么加斜杠，要不然就换或者是变星号之类的，就你觉得刺激一点的词它多数基本上都发不上去。 哦，对，我发现就是我们还会出现特别多的那个小表情，就比如车还会翻译成英文，翻译成 car。就是你们在上字幕组的时候有什么就是特别困难，在想办法想尽办法的时候，就是有哪些可以举下例子吗？就类似于我说的这个， 就比如说车，我们用过 C 代替，用过 car 代替，然后 car 被评论了之后，就他们还问说能不能用出租车 taxi 代替，然后后来最后就屏蔽的被太多了，而且还有太乱了，最后才统一的型号，试过好几个。还有的就是那个傻字，他们用查到了一个就跟他象形字，然后读音也一样，意思也一样，只不过就不完全是那个字的字，用那个替换了一下。 对，我这个发现了。 还 有 就跟这个傻字很像的。然后再就是有的字会拆开，比如说那个狗，它那个单独的反犬是个字，然后那个是个字，然后那种发的方法，就看着也能是那个字， 这个、 是分开的。 还有挺多粗口脏话，这些是不是也特别难上？ 那比如说 CAO， 有大写的 C， 或者 CAO， 或者是草字头加俩数，哪个能发出去就用哪个。 我发现就是几乎每个人颜色都不一样，你们在配色上有什么想法吗？就 根据人物性格呀，根据海报的给了一些参考啊，然后进行挑完了，然后咱们这部剧旁白是一个颜色，然后 哎，不对，咱们这部剧所有人都是兜兜飞一个个选的颜色，他怕重，他把所有的颜色在就把文字涂上号的时候，把那个字的颜色都对应上，就怕重复。他是一个一个挑的。 哇，啊，兜兜飞辛苦了。那我们这个 FT 的话，主 EFT， 我估计我能给你顺一下，大概有啥问题，然后剩下的就要靠你们。那我们是不是得少聊一点？我们多聊一句，你们就多干一会儿活呀。 就你可以把大家的聊的能剪全剪去，不用留啥。 我这边读一个留言，就是字幕组配的颜文字让对话加倍可爱，夸夸贴心字幕组。 这个我就得夸一下我的小伙伴了，因为这个就咱们剧本给的时候是没有颜文字的，都是大家自己根据台词和人物，就是和语音频然后自己去找的合适的也没有听，我都不知道谁加的啥，每个人都是自己就是定的，因为就这个没办法固定谁说话呀，当时的情绪啊和当时需要的都不确定，而且我们都是提前给的剧本，就是大概提前半个小时把剧本给出去，然后他们看着更新，然后他们需要先改一下剧本，比如说改一下子字长，就比如我们有要求就是每句话不超过18或者16个字，要不然手机上看可能会换行，就自己觉得不舒服，就有要求嘛。然后他们都得提前改一下剧本，然后自己加的颜文字就没有固定。 字幕组不来的时候，弹幕全是啥？来的早的孩子没有字幕。 来的早的孩子，我想问问他有没有空加入字幕组，有的话我这争取一下。这来的早的孩子，我可羡慕了。 咱们给那个字幕组打个广告，来去他们微博看一下他们的招新公告，就是那我们聊完字幕组的工作，我们聊聊这个剧吧。我们字幕组有原著粉或者是有听剧的小宝贝吗？我们 有 这个剧 好几个。那我说一下我这个其实我看这个小说是比你那个这个剧是早的，我看的时候最开始看我就纯粹的听说这个是英文，然后就比较好奇，结果看到结尾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剧不光是那什么，然后还挺深刻的，然后讲了挺多还挺感人的一些事儿，还有一些比如说互相就取暖互相帮助的地方，而且看的还挺温暖的。但是就没想到就是改成剧之后会这么神奇，你知道吗？就改的又唯美，然后又表达出了那个整体的想法，没就感觉这个小说跟我看的时候那个剧情核心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变得就会特别的好，就剧也特别的好，小说其实也特别好，它是两种。因为你要是按小说那种改革你出不来嘛，就是你唯美化了之后就会特别好。然后为什么也插入，然后你小说它是在那种能发的平台，他那种，那我当然是很愿意看的，要不然我怎么能是原著粉呢，是吧？一个粉就是决定了他这个小说是很好的。啊，对，就是这个必须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旁白老师那个语调啊和把那些角色情绪的表达就特别神。啊，对，我觉得那个情绪就在那儿就特别好。对呀，而且你就像我们家的颜表情你也不知道是啥，对不对？ 对啊，但是 我们怎么 家 的你看那种。 就看到的时候， 对，而且可能你看的时候啊，这么假的，而且你也没想到。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就是，哎呀，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字幕组，哎，我觉得你们下次可以坐地起价，真的。你现在你这个无偿字幕接的太亏了。 大家都是因为就特别喜欢听广播剧，都想参与和就是支持一下嘛。我们就尤其是。怎么说呢，就能参与的时候还是都是特别开心的，加完的时候自己每当就看到这部剧一看，然后是自己家或者自己小伙伴家，就可高兴了，可有成就感了，哎呀这是我弄的，哎呀或者是这是我认识的人家的，就那种呵呵可好了。就尤其看到别人夸这个剧那是我家的字幕，虽然我不能去评论，但是我内心一直在呐喊啊，那是我家的字幕我也参与了，呵呵，就真的就能参与到这部剧就感觉很荣幸啊。 那对于这个有声剧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剧情或者特别喜欢的剧情？ 那可太多了，但是有的也不敢说呀。我说一个，我就这两天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集，就是那个人安里 那个买了一个地瓜和两个茶叶蛋，然后给徐少卿一个茶叶蛋的时候，被他扔进那个水里了。然后他扔进完之后，对面就放了烟花，那段我要笑死了。 你这个跟那个导演可有话说了。 来了来了，对，这个当时我在看原文的时候，我就跟小洛在说，我说不行，我这里特别期待后续的一个制作，因为他这个地方，首先他那个扔鸡蛋是很戳我的笑点的，就扔鸡蛋然后炸烟花，我当时就在想他是怎么想到的，因为我脑子里可能比想象力比较丰富吧，我脑子里就瞬间出了那一个画面了。 那对，那段绝了，你知道吗？就当时我特意喊我们群里人，我说你们那个谁去听，我说那段我真的我都笑死了呀，我说这个咋想到的，也太神了。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字幕组辛苦施工啦，感谢。下面有请我们的画手老师撒画。Hello, 画手老师你好，我是秋秋。嗯，对，我们按照老规矩还是准备了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画手老师。因为当时在约老师的时候，老师的反馈是档期排满了，但是呢还是接了，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最开始啊，就是吸引我的它其实是一本榜上有名的文学，而且我还没有看过所以就因此就是去补了文，然后决定还是接了。 那当时我们把需求给到老师这边之后，老师有去了解一下原文吗？ 那肯定啊，那第一时间就去看了嘛，而且还是熬夜通宵把它看掉的，太香了，绝美爱情。就如果抛开它肉的部分不看的话，也是一本就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一篇网络文学。 我们交易沦陷是出了两张图的嘛，想知道就是画这两张图的时候，老师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小想法和小心思在里边吗？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甲方是没有给我比较准确的画面需求的，然后一直是跟我说，就是你看完文之后你想画什么我们可以沟通一下，然后再决定这一张图画什么。然后我的话就是以我的视角来看，我会选择1208，毕竟都懂吧，这是爱情开始的地方，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点吧，所以就画了狗鱼两个人在1208的这个沙发或者是在1208的床上这样子的一张图。然后小心思的话有两点三点吧。左下角其实我最开始画的时候很认真的刻画了一瓶炼乳花茶，但是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呢，它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海报上。然后炼乳花茶的旁边有一沓人民币，毕竟都懂了吧，其实它这是一场交易，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安里旁边的小兔子，我真的很想画安里穿女服装，但是没有办法过审，不行，所以就只能安排一只小兔子在旁边。第二张图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小洛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说要画望江桥告白的那个场景，然后我还因此就是偷偷提前听到了一小段 demo， 非常的棒，然后脑内灵感迸发，这个告白一定要在最盛大的烟花之下，在那个就是有江风吹过的桥面上，两个人的眼睛里面熠熠生辉的看着彼此，非常的浪漫。这张图总的来说我画的就特别快，特别的就是好上手，因为脑子里面的就是画面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了，就画就完了。 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在老师的心目当中，安里跟许少卿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你是怎么理解这两个角色的呢？ 用一句话来讲的话，他其实在我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傲娇小狗公和直男怂包兽。然后我觉得徐狗霸总的这个人设在我这里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是重要吧，就是以我的视角来看就比较像一个嘴臭心软但是很粘人的小混蛋。然后安里就是 善良正直但有一些自卑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年直男。许少卿虽然各种吃醋各种粘人，但是他自己就是会偷偷的记下所有安里不高兴的点，然后安里他虽然自卑但是又正直又勇敢，后续比较勇敢，然后还就是很积极向上吧，就是他没有被生活的逆境所打倒，就是也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嘛。然后最后相爱的两个人跨越了阶层，解决了各种各样的误会，最后在一起。许少卿从安里的身上就是获得了一些关怀和包容，就是曾经他所没有拥有过的。然后安里也为了许少卿就是克服了自己心里重重的障碍，而且他甚至还告诉了自己的前妻我爱上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我觉得。 那我们发剧了之后就是老师有没有去追剧，然后在追剧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的想法呀或者说感悟之类的？ 剧是肯定追了的。有什么想法？我是第一次听就是有旁白的多人有声剧，就是感觉比较新奇吧。我原先就是以为这个念旁白怎么会有代入感呢，我觉得不 OK， 到后面变成了我操暖度老师太牛了。两位主义的声音也都非常的贴。因为我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听了那个伸展还有包括之前那些一小段的 demo， 我觉得两位老师对角色的打磨都非常好非常到位。我之前在那个猫耳看就是发的那个伸展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弹幕和评论说不是很贴的那个部分啊，在我这里我觉得完完全全就是他们本人，都是因为对吧制作组没有把后面几期放出来才让你们有了这样的误会。贾老师配徐狗的那股傲娇的劲我非常的喜欢，就感觉像是徐狗本人一样，希望以后贾老师多接接这种就是带有傲娇属性的角色，莫多莫多。还有刘明月老师真的辛苦了，这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画这个的时候脑子里就在想这是能播的吗，我在脑内过了一下他的剧情，我觉得刘老师肯定就是对这方面一定花费了非常大的心思，肯定还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还有一些心理建设什么的。太厉害了，希望可以多听到一些未删减版本。 我们还有一位神秘网友留言说想让你吐槽一下反图期的甲方，来开始你的表演。 我觉得没什么好吐槽的吧，就是我跟小洛的这个合作都挺顺利的，修改什么的其实也都是在比较正常的范围内吧。各种意义上的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画稿的体验也很好，然后我觉得小洛那边就是收稿的体验应该也不错。总的来说非常的荣幸可以参与交易沦陷广播剧的绘制工作，我非常的开心，画得非常开心，磕 CC 也磕得非常开心。 好，非常感谢我们画手老师腾出档期为我们画出交易沦陷的这两幅图，其实这两幅图我私心也是特别喜欢的，然后因为当时看到图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是我就是个人来讲是特别喜欢望江桥那一段就是烟花，然后我也是发现了老师的小心思。不过当时最开始我看图的时候我只是说哇画的真好，然后小洛跟我讲你没有发现盲点吗，然后我就开始放大放大，然后我看到了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画师老这段要剪掉。好的，谢谢我们的画师老师。然后听说是有一个小惊喜是吗？对，我们有一个重磅人物要登场了，那就是我们的作者大大小神机老师，欢迎。人呢？人呢？ 想太多， 想太多 啊！ 小人精没有来， 你不是说请到他了吗？你骗我，你骗观众。 哦、我请到了文字访谈，来，我把东西发给你来。那现在就请我们的秋秋老师来代替小神机回答一下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我要变成嘴替了吗？做一下暖度老师的工作，嘴替。 第一个问题，太太在写文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摄像头的感觉？比如说写许少卿气人的时候会不会带入安里然后很生气，写安里的时候会不会带入许少卿然后被他的脑回路蠢到这样子。 嗯，好，我们的小神机老师说摄像头的感觉是真的，他俩就在我面前活灵活现的，细节他看得可清楚了。不过摄像头就是摄像头，许少卿嘴欠的时候我知道他又要招倒霉了，但是我拉不住他。会不会带入安里被许少卿气到，或者说带入许少卿被安里蠢到？这个不会，因为我是一个特中立的摄像头，我只觉得他俩都不容易，都是好人，我能够理解他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他们，多多看到他们的闪光点。哇，太太， 那请问一下是在什么契机下想要创造这个故事的呀？ 小神机太太回答说，邪恶的答案是天性如此，就是喜欢，嗯，你懂的。正派的答案是觉得写车文可以练手，因为有很多细节需要描写，然后画了一个重点，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特别是年纪尚轻的朋友注意，可以练手的并不只是这个，写什么都可以，这只是我当时想的一个理解，因为我觉得自己细节不太行。然后重点结束，然后我就知道了一个那啥的网站，上去找了一些看看，了解它的大概的文字风格，然后挑了一个最容易进行 BB 活动的金主文题材来写，大概写了十几二十章，我觉得这两个小人儿真可怜，他们得幸福，就认真的把它给完整化了。谢谢太太的完整化，让我们看到了这篇小说。 想问一下太太，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觉得顺利吗？就是卡文的阶段一般会怎么找灵感呀？ 小神机太太说还算顺利，但是也会卡文。卡文的话通常会卡在双方产生心理活动的时候，比如某些矛盾点出来之后，双方在真实情况下会是什么反应，怎么做。举个例子，就是他俩在杨广生别墅打架那次，开始没想写打架的，但是按照我的想法怎么写就不对，写不下去了，于是前后文顺着顺着他俩就打起来了，就大概都是这种卡文。怎么找灵感的话，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什么灵感，如果卡死了就硬着头皮上下文顺着看，多看几次，一点点的憋。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原著的作者，在听有声剧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小神机老师说剧组太厉害了，献花。听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在制作一部剧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带着热情去共同努力，全心付出，精益求精，这个就是我心目中最高水准的有声剧，再次献花献给全剧组。 天哪，我怎么觉得这一段像我编的。像小神机说编剧威胁我好好写。 主要是最后一句话我还是一个嘴替说出来的，就是有一种好羞耻啊。 好，没事，我们做这还行吧，是吧？ 啊，对对， 我一会儿把这段剪掉。我们下一个问题啊，问一下小神机老师有没有什么想对剧组的小伙伴说的。来，秋 小神机老师想对制作人说，感谢谢老师对这部小说的肯定，并努力为了这个审核，然后再跟审核 battle， 因此我们大家得到了现在这个保留了很多名场面的版本。有时候他把那个审核图片给我看，我就知道他又要去战斗了，哈哈。谢老师能挑中这个超难啃的骨头，还把它啃得很漂亮，献花。然后对编剧统筹监制的小洛老师，听了这期 FT 应该就知道小洛老师的工作做了有多少啦。他说每一个过来的人都要夸他一次，我能不能别夸了？我说不行，但是我可以少夸点。 小洛监制，你是编剧最好的统筹。他说别人只记得编剧，不记得统筹和监制，我才这么说的。嗯，看出来了，我们的小神经老师又被你架刀了，是不是？对，导演，秋秋导演的声音真好听，已经去听秋秋的其他剧了。哈，认真的吗？好，我知道了，小神经老师，我会努力的，努力奋斗。对，后期和审听，后期工作超级重要。我觉得这部有声剧没有平常有声书给我的扁平感，而是立体的，真的要好好感谢后期顾以安、长安以及青书老师。对画手，画的真的太好看了，尤其是望江桥那张，超级心动，感谢画手老师献花。然后对字幕组，文字颜色、颜文字、敏感词都做了恰到好处的处理。一支字幕组，一支字幕组，听说他们要招新了，嗯，你们懂的。好，对旁白，要不是因为怕说暖都老师是华夏大地上最好的旁白会给老师招黑，我肯定就这么说啦。嗯，对我们的旁白老师表示了非常的赞许。对主艺老师，很感谢刘明月老师和贾诩老师能够加入这个剧组，我的第一感觉是蓬文生辉，而且两位 CV 老师从最初被一些听众小朋友疑问会不会不贴角色，到播完清一色好评，老师们的表现力真的体现了什么叫做职业声音演员的超能力。还有就是小洛老师的眼光太好了吧，哎，又夸回去了。 这个选角可不是我一个人选的，我们秋秋包括我们阿谢都是有很大功劳在的，这个地方不算夸我 啊，感谢阿谢老师。还有对听众朋友们说的，一个平凡的人能以这种方式得到一些喜欢，我感到很满足，非常高兴能以这种方式和大家相遇，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见，祝大家幸福。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补充的，我们小神经老师还有补充说，这一趴废话太多了，但觉得漏了哪块都不合适，如果太絮叨你们就挑着录吧，辛苦剪辑老师了。 啊，没事，他不辛苦。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交易沦陷还会有番外吗？ 小神经老师说，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平行世界里生活着，那就总会是有的吧，或多或少，或早或晚。然后老师的回答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小神经老师。然后交易沦陷有声剧其他的角色的配音老师的访谈呢，我们后续会以采访形式然后陆续给大家播出，正式的访谈呢就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聆听。 好，结束了。两个多小时会有人听吗？ 我不知道。 辛苦后期老师，辛苦字幕组，谢谢大家的聆听。 对，辛苦大家的耳朵。那我们到这边就正式结束了，再次由衷的感谢大家的喜欢和一些良性的意见，然后我们剧组这边都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对交易沦陷的支持。虽然很不舍，但是还要说再见啦，感恩，拜拜。